英镑 10.546， 瑞士法郎 8.509， 澳元 5.644， 加元 6.135， 新西兰元 5.315， 欧元是 8.795， 每百元对港元 6.71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1.7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91美元，卖出1814.66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早上清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城门隧道啦。咁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有车龙排到去美林村嘅。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拖走咗，咁但系车龙咧就未消散嘅，龙尾排到去美林村。咁另外，由於受較早前嘅強制檢測行動影響啦，咁而家介乎告士打道至到嘉陵街嘅一段京士頓街仍然係全線封閉，咁但係嘉陵街咧就重開，嘉陵街重開，京士頓街咧就仍然係封閉噶，介乎告士打道同埋嘉陵街一段。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黄隐书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圣佐治大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车龙排到去白石角。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土瓜湾的炮仗街去九龙城方向介乎上乡道至到马坑涌道一段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欠缺膳食纤维，高热量高糖分仲会令人变肥，直接食水果仲好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世杰，揸住佢啊！香港嘅农业靠晒你啦。 咩嚟噶？瑞文，咩靠晒我？ 本地花卉的种子啊，你不是说想做花王的吗？ 咁看得起我，今个星期我们继续跳出直播室，去到种子农场，直击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里面农产品的前世今生，食之前一定要听啊。 而我陈家俊就请来民安队讲下怎样做社区教育了。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和我郑瑞文。 大气候，港台电视31，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国剧830，星辰大海。 大家好，我是刘峰，在电视剧星辰大海里面饰演商界才俊方恒志。在剧中我会面对职场上的议员王炸，和女主角发展出高低跌宕的爱情，请留意 国剧830，星辰大海，1月10日起，星期一至五晚8:30。 狮子山下新经典，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2年1月5日，本港出现一宗怀疑 Omicron 源头不明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指社区或有隐形传播链，下月24日起扩大疫苗气泡，进入场地至少要打一针。 望月楼群组累计六宗确诊，另多一人初步确诊，最后六名食客寻回。数据指美国单日超过百万宗确诊，多个城市延迟开学。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2022年嘅1月5号朝早咧，听紧睇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我系张凤平。今朝早咧都要帮大家继续去关注住个疫情嘅发展啊，因为咧喺寻日咧香港就出现咗一宗不明源头嘅初步确诊嘅个案。咁咧佢就一个42岁嘅男人啦，经当局咧初步调查之后，佢系冇去过高危嘅场所，亦都冇去过又一城或者系望月楼嘅，亦都冇同其他确诊嘅个案是有接觸，咁而家咧就懷疑可能都係 Omicron 嘅病毒株變異嘅病毒株啦。咁其實我哋經過兩年疫情咧，個訓練都即係聽到不明源頭個案咧，相信都好警惕噶啦。咁所以咧，即係今日都會同大家去睇下，咁有啲乜有可能嘅傳播鏈啦？市民可以做啲乜嘢嚟到去即係避免個疫情去擴散咧？你有咩意見？打嚟1872311，同我一齊分享一下。咁首先咧喺電話就接通咗咧，就係有醫學會傳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嘅，早晨，曾其恩医生。 早晨，张凤婷。 早晨啊，你好啊。其实咧，我谂啊，先帮听众咧关心一下咧，而家呢个咧初步确诊嘅不明源头嘅个案咧，你哋而家估计啊，可能同望月楼嘅个案，即系譬如会唔会同空少嗰啲有关系啊？呢啲个关联大唔大咧？ 而家好难即系考究究竟或者系屌，即係我諗估計究竟會係有冇關係？因為如果就咁睇翻，即係政府公布就照真係未必有關係。咁但係問題就即係佢個工作地點啦，佢居住嘅環境咧，會唔會係有機會即係有一啲嘅途徑令到佢感染？我諗相信都要即係等衞生服務中心去追查。咁啊！但系問題，件事件突顯咗，即係已經即係我哋社會各界人士都應該要開始即係擔心，因為依樣嘢咧，其實即係一咁樣一出咧，其實我哋自己要高度警覺。 嗱， 我自己睇翻呢個個案咧，我諗我哋要小心嘅，因為我相信而家當然要有待核實啦，就係話。呢位不明源頭感染者咧，佢嘅屋企人有冇受到感染？如果睇翻新聞咧，佢有小朋友嘅，佢有太太嘅，咁所以我相信佢哋感染嘅機會咧，都有感染嘅機會咧，係有喺度嘅。咁嗱，問題引申出嚟咧，就係話佢嘅小朋友有冇翻學？咁嗰間學校會唔會受到影響？咁一連串呢啲問題，其實我相信特區政府要諗嘅。就因為咧，點解我要特別提出呢樣嘢咧？就係我諗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小學生咧，佢哋而家暫時係即係未有安排佢哋可以接種新冠疫苗。但如果個案喺小學嗰個群組嗰度影響得到咧，其實牽連都大嘅。咁我哋。而家即係未有停課啦，就但係問題，你問政府需唔需要同學校溝通好咧？我相信係需要嘅。咁跟住落嚟，即係個安排點樣啊？各式各樣，我相信大家都要緊貼住個新聞。嗱，有一樣嘢要特別讓社會大眾都知咧，就係喺公營架構裏邊咧，兒科嘅病床咧，其實比起成人咧係。少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咁唔好彩，真係有比較多嘅細路哥係確診的話咧，咁其實要睇翻即係公營系統嗰個兒科病床嗰即係承載能力點啊，醫護人手啊等等咧，依部分我相信政府都要去評估一下啊，咁所以依樣嘢就會直接影響佢咧幾時去決定即係相關要做一啲更加嚴厲嘅措施。包括即係以前嘅情況。 頭先咧，即係曾其恩醫生講到啊，就話佢呢一位咧初步確診嘅患者咧，其實佢嘅小朋友啊，佢就係個女咧，就讀緊安定村嘅順德聯誼總會屯門 梁里秀如幼稚园嘅，咁亦都见到呢间学校就即刻就话宣布咗停课三日啦。咁其实呢，即係呢一个可能就希望呢尽量喺后续嘅时候呢就去截断个传播链。不过而家我哋去睇，譬如见到呢啲不明源头嘅个案啦，有一单出现咗，我哋跟住落去你话都需要外界大家都要警觉要担心啦。其实跟住落嚟可能仲有冇啲乜嘢，譬如有啲征兆啊，有啲乜嘢事件再出现，我哋就真係会定义话第五波要係爆发啦。咁大家可能仲要有啲社交距離嘅措施，要去收呢度要調整咁樣咧。 嗱，我相信要社會大眾要留意就係、跟住落嚟有冇公布就係話喺第二啲區同樣地，即係喺唔同嘅香港嘅區域咧都有一啲不明源頭個案。如果我哋又係有即係不停有唔同嘅區域都出現呢啲咁嘅不明源頭個案咧。基本上我哋都可以好肯定咧，我哋到嗰陣時已經係進入咗依、這個第五波嘅疫情。咁你問我依個機會大唔大？我唔排除依個機會係好細。咁最主要原因咧就係香港係一個高度密集嘅城市，我哋每天嗰個公共交通工具系統咧，其實都係乘坐大量嘅翻工人士。咁同埋咧，就係我哋居住環境咧，我哋有好多公屋啊，咁同埋我哋居住環境好擠迫，咁所以變相咧喺咁嘅情況下咧，依個病毒又加上佢本身未必有病徵，個病徵好輕微啊，未必會有喪失咗依個美國嗅覺，咁所以好難發現嘅情況下，你繼續同人哋接觸咧，好容易係散播啊。 曾醫生，你的講法是不是說其實第五波疫情個出現的機率都幾大下這樣？ 是啊，沒錯。 咁如果譬如头先你都讲啦，即系话香港特色咧就系即系人多车多嘛。咁如果我哋头先讲话啊，若然系有冇需要啊？嗰个检测嘅范围咧，而家我哋见到就系边一栋楼有出现确诊个案嘅话，咁咧就嗰一栋咧就会系强检噶啦。咁但系有冇需要扩大个范围？譬如可能就系一啲公共交通上面啊？你觉得？ 嗱，依個就要睇政府佢評估過個佢自己嗰個檢測能力嗰方面咧，能唔能夠配合到，即係將嗰個譬如一啲指定處所或者指定嘅區域啊，或者地方咧，去加大嗰個檢測嘅涵蓋嘅範圍或者人數。嗱，咁依部分我覺得政府如果能夠承載得到嘅，有依方面嘅能力嘅。當然，我希望係可以。 咁同埋咧，而家留意呢一個患者咧，就即係見到佢嗰個CT 值啊，就話係下降到去18啦，即係代表個病毒量係好高下嘅。咁其實而家佢有冇話估計佢個病毒量好高嘅原因係啲乜嘢噶？ 嗱，我哋知道咧，即係 Omicron 變種病毒咧，就佢嗰個複製能力好快，好高嘅。咁如果根據香港大學同埋倫敦帝國學院佢哋做嘅研究咧 ，Omicron 嘅變種病毒咧，比 Delta 比原始病毒咧係高70-100倍喺嗰個繁殖啊，即咁尤其是係上呼吸道，咁變相咧就喺咁嘅情況下咧，佢會好容易咧即係患者好容易釋出一個大量嘅病毒喺佢。即係佢嘅飛沫啊，甚至乎影響佢身邊嘅人。咁所以點解就 Omicron 嗰個傳染力咁高咧？就係咁解。 咁如果幾樣嘢加埋一齊，即係佢個傳染力係非常之高啦，跟住佢哋又好冇症狀啦，可能會周圍遊走，亦都唔知道自己係真係可能確診啦。咁再加上就係香港成個環境加埋一齊咁樣嚟到去睇嘅話，即係人多車多，好擠迫嘅話，咁其實。聽落去，如果一旦多一個區域，就已經會再會有啲咁嘅不明源頭嘅個案出現嘅話，咁香港第五波疫情，你覺得個發展有機會可能最差嘅估計會係點樣啊？ 而家好難評估，但係我想講咧，就係我哋永遠公布呢啲數字咧，都係滯後嘅，同埋咧就好視乎我哋做嘅檢測嗰個檢測量啦，個覆蓋範圍啦。受影響人士要做即係有幾多人要做呢個強檢咧？而得知道嗰、那個人數究竟有幾多？ 咁所以呢啲我哋叫 rate determining step， 即係話我哋真係好睇呢啲檢測個公布嘅數字啊、數量啊，然後先知道究竟個疫情係點。咁當然咧，有賴即係市民配唔配合，即係去做呢個強檢啦。咁然後令到我哋得知道究竟我哋嘅疫情發展到點樣。 嗯哼，咁我哋不如咧关心一下另外一条传播链啦。寻日咧就系凌晨嘅时候啊，就见到卫生防护中心咧即系出稿咧就关心另一个传播链嘅。咁就讲到咧系个源头个案咧就系12676呢个个案嘅。咁佢咧就系一位免检疫嘅空姐嚟嘅。咁佢首先就已经系将呢个病毒传播咗俾自己同住嘅35岁同埋62岁嘅屋企人啦。咁而家咧有两宗初步确诊咧都系怀疑同呢一个62岁嘅屋企人有关系嘅。因为有一个咧就同佢系密切接触者啦，48岁嘅人咧已经系初步确诊，另一个咧仲更加之迂回，咁咧就系62岁嘅患者嘅一个嘅密切接触者嘅家佣，咁佢就系43岁嘅。咁我哋如果睇一个咁样嘅传播链或者呢一个个案呢、这个群组，其实曾医生，我哋其实需唔需要特别去关注啊，或者系担心咧？因为佢都好似一牵连落去咧，已经系我哋可唔可以睇佢已经系去到第二代嘅传播噶，第三代嘅传播噶啦？ 可以啊，可以即系扩展到去到第三代传播。咁同埋就居住喺唔同嘅地方。咁牽涉到有傭工，但係即係呢位傭工佢係咪一啲外籍嘅傭工，有冇接觸到其他傭工啦？佢平時佢日常嘅活動係咪會去街市、超級市場？嗱，我相信即係政府衞生防護中心佢哋都會睇住呢樣嘢嘅，因為可能相關嘅強檢咧都跟住落嚟可能需要做。 嗯哼，咁同埋咧呢一个咧都有一样要留意嘅，就系头先讲到话咧呢一个佣工啦，佢嘅雇主咧其实都系62岁嗰个屋企人嘅一个密切接触者嚟嘅，咁佢就仲同咗另外咧几个都系密切接触者嘅朋友咧就上咗邮轮添，咁暂时咧就好彩咧就检测咧都系阴性嘅个结果，咁就而家咧邮轮就今朝早就会被指示就系要回程噶啦。嚟緊咧，遊輪上面嘅乘客同埋工作人員翻到嚟香港之後，你覺得其實應該點樣安排會比較適當？ 這個就真係要即係、就是、要睇嗰件事件發生係點啦。咁我相信即係要即係、就是、我諗相信成架遊輪嘅乘客啊，再都需要可能進行一啲檢測啦。咁需唔需要話去？去特定的指定地方隔離，我相信除非有確診者在上面，咁否則我自己覺得可以係持續不停地做一啲嘅檢測咧，去睇個事情發生。 明白。咁其實如果真係要做一個持續嘅檢測嘅話，你會唔會有建議？可能係佢要隔幾耐啊，或者幾密集地要去做個檢測？ 嗱，我諗要明白就係即係 Omicron 佢嗰個潛伏期咧，通常係0至8日到咯，即係0至8日，即係話你有機會可能你感染嘅第一日已經可以即係有病徵嘅。咁佢個中位數就係3天，即係大部分人發病咧都係第3日。咁你問我咧，就如果佢持續去做7天嘅。我哋讲紧嘅病毒筛检咧，我自己觉得咧都会系比较适合啲。 明白啊，同埋咧都想问多少少咧，即系个疫苗气泡，因为而家见到一啲不明源头嘅个案啦，或者见到有第三代嘅传播啦。其实咧，你觉得本身寻日咧特首就即系宣布，政府系宣布咗系2月24日先至会系扩大个疫苗气泡嘅计划嘅。咁你觉得有冇需要可能要提早啲就要开动咧？ 嗱，我谂疫苗气泡系一个。姿态讲緊俾社会大众听呢，政府係睇緊即係一啲公共场所或者一啲地方有机会係市民除低口罩时候进食嘅，希望大家係一个合理或者公平同埋相对地安全嘅情况下进食用膳啦、联谊。咁所以点解要咁样？咁但係問題，你問我更加緊要嘅咧，就即係其實係睇下，如果事態發展得越嚟 時候咧，可能係要收緊嗰個社交距離。嗱，當然啦，即係依個疫苗氣泡，即係二月廿四號先開始。咁我諗都要配合好多樣嘢嘅，即係要配合嗰個即係持份者啦，或者市民咧，佢趕打針嗰個情況。咁我自己覺得都係合適嘅。咁因為係往後都需要做嘅，如果你真係要行呢樣嘢，咁所以我諗做好啲同埋諗清楚，然後做，我諗理想係OK。 最后呢，想短短地问一下曾医生呢，即係嚟緊都就嚟新年啦，咁大家都好多聚会呀、或者係啲团年饭呀，咁其实有冇啲咩建议可以俾市民呢喺呢一个嘅疫情嘅情况底下？ 而家疫情嘅情况底下，我諗真係要睇清楚事态嘅发展点啦，嚟緊嗰14天啦，甚至乎成个一月呢，我哋都要睇下究竟我哋特区政府能唔能够将呢个社區的個案咧，係揾到曬出嚟啦。咁反之就係話，如果譬如我哋跟住落嚟，根據翻即係譬如西方國家佢哋之前Omicron嘅時候咧，都通常有一個即係急速上升嗰個情況。咁睇下我哋嚟緊一月會唔會即係個案係越嚟越多啊，定還是越嚟越少？然後去睇翻自己即係跟住落嚟農曆新年嗰、那個即係譬如活動啦，應唔應該有所即係減少啦，同埋提高警覺。 好啊，好啊，多謝曬曾醫生，同你先傾到呢度啦。我哋啱啱同曾醫生咧就傾到咧，究竟啊，即係兩個嘅個案群組咧，大家係咪要注意住啦？咁啊，大家會唔會都關心打針嗰個狀況咧？今日繼續同大家關注一下疫苗接種中心嘅承載力。而家電話旁邊咧就有官涌體育館疫苗接種中心醫務總監郭寶賢醫生喺度嘅。早晨啊，郭醫生。 早晨，早晨。 早晨啊，我見到咧，即係最新啲數字睇翻一月四號嗰個接種嘅數字咧，就同一月三號都差唔多，仲再升咗少少。如果係以接種第一劑嘅科興加伏必泰嚟講咧，都超過18000劑噶啦。即係睇呢個數字嘅話，可以感受到你哋應該都相當忙碌喎。你點形容呢幾日見到嘅人潮啊？ 從一月一號開始咧，就嗰個接種人士嘅數目就倍增啦，其實。咁啊，見到過去從我哋即係一間疫苗中心嚟講咧，從1000針去到2000針，咁而家呢幾天都係去到2400針，即係我哋最滿咗嘅承載量嘅。 嗯哼，咁而家我見有啲市民咧，即係可能都見係中意去排即日抽咁，同中心都出現呢個狀況。你哋嗰邊個情況係點咧？使唔使等幾個鐘咁樣啊？ 其实就大部分都仲系预约嘅人士嚟嘅，咁就当然有部分系即系即日抽。其实即日抽都有两种人士嘅，即系佢就咁上嚟打针就嚟到先问下有冇位。咁嗰啲大部分我哋都应付到，因为我哋都有起码300几个呢啲即日抽嘅额嘅，即系就算我哋而家即系满咗，我哋计埋嗰啲数嘅都仲应付得到。咁但系有啲咧，其实就系喺香港以外打咗2針，嚟到翻嚟打第3針嗰啲，佢就咁行入嚟打嘅。咁嗰啲都叫 walk in 咧，但系我哋又唔当系一个即日抽，即系即时都俾佢打嘅。咁所以加埋嗰啲人数就多咗好多。咁变咗系即系有啲数额我哋都预算唔到，即系即日会变多咗好多。 嗯哼，会唔会有机会网门咧？即系我系纯粹帮咧市民谂紧啦。譬如我见到喺网上嘅预约系统嗰度，已经系爆满嘅嗰一日，或者仲有少量位置嘅，或者系仲有空位嘅。其实我睇到有呢啲唔同嘅指示咧，咁我见到乜嘢情况底下，我可能过嚟排会有机会排到多啲。 嗱，而家因着都。基本上是臨近爆滿的情況底下咧，我就會建議市民，如果可能的話咧，佢就喺預約系統裏邊預約。咁就變咗佢唔使嚟到，有時真係摸門釘啦，真係爆炸好緊要嘅時候咧，就應付唔到。因為我亦都唔希望喺疫苗中心外邊就排長龍咁樣嘅。其實我哋都唔見到排長龍現象。咁就算真係嚟到啦，咁真係想打，我哋能夠應付，我哋其實疫苗中心都係。迎接佢哋嘅，即系都俾佢哋打嘅。咁就，但系真系如果系啱啱嗰段时间系真系满啦，或者系真系要排紧长龙，可能就要求佢哋或者系第日再嚟打，或者 嗰類網上預約啊咁樣咯。 嗯，我而家見到數字上面咧，通常打第一針同埋打第三針咁總整體嘅所有數字咧，就比較多少少嘅。咁會唔會考慮可能啊要有使唔使加開啲特別嘅隊伍咧？因為就嚟要做疫苗氣泡，會唔會可能話有啲特別嘅專門嘅接種間就俾打第一針嘅，或者係專係俾長者，會唔會有咁樣嘅安排咧？ 嗱，如果疫苗中心嘅運作嚟講咧，我哋其實都唔需要咁樣安排嘅。因为佢嚟到打咩针，我哋都系同样咁做法可以打到。因为只系需要喺现场嗰位人士，我哋知道佢打边针就得啦嘛。其实嗰三针都完全系一样嘅，所以系冇一个分别。咁变咗系只系喺个记录上面，佢打针都系第一针、二针、三针，变咗佢嘅记录系清楚嘅。咁呢个所以我唔需要喺嗰个即系疫苗接种站嗰度去分区嘅。咁但系咧就譬如而家咧我知道政府亦都推广咗。可以打疫苗的地方包括了有八间私营的医疗机构可以接种这个伏必泰的。亦都要求我们再增加那个承载量。 即是看看那个承载量可不可以透过不同的机构一起去增加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进一步调查发现，初步确诊外佣的雇主和另外八名曾经参与同一跳舞活动的人，今个月二号登上邮轮海洋光谱号参加公海游，原定听日回程。中心已经要求船公司先将这九名的密切接触者在船上隔离。他们在船上的检测结果初步呈阴性，中心亦都要求邮轮提早在今朝回程。邮轮抵达启德邮轮码头之后，政府会为船上大约2500名乘客和1200几名员工进行病毒检测，九名密切接触者会送到竹篙湾检疫中心。被列为受限区域的屯门翠宁花园第二座以及铜锣湾京士顿街东宁大厦朝早完成强检行动，没有发现阳性个案。由于本港发现怀疑带有 Omicron 变种病毒的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当局向屯门翠宁花园第二座大约985名居民进行检测，没有发现阳性个案。政府亦派员到访大约350户，当中大约15户没有人应门，当局会跟进。另外，在铜锣湾东宁大厦的强检行动，大约15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阳性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大约55户，当中大约10户没有人应门，当局会跟进。被列为受限区域的铜锣湾高士威道高威楼朝早完成强检行动，大约12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阳性个案。本港发现一宗怀疑带有 Omicron 变种病毒的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政府亦派员到访大约120户，当中大约60户无人应门，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日本政府表示，相信北韩发射的是弹道导弹。韩联社报道，今次是北韩新年以来首次进行武力示威，亦是自去年10月19日从潜艇上试射潜射弹道导弹之后，事隔78日再次试射飞行器。联合参谋本部尚未发布具体信息。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225点，跌7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4，日元116.16，瑞士法郎0.917，加元1.27，人民币6.373，英镑兑美元1.353，欧元兑美元1.128，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6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71美元，卖出1,814.81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系啊，早晨啊。 哎呀，石生，你有啲咩问题？ 系你好，你好。根本咧，依、這个而家依个 Occamon 咧，根本系冇可能系清零嘅。 嗯 你而家喺国内清咗零之后，都系境外输入引致到咁大件事，都已经系发生。香港咧，我哋要清系。 嗯，咁听到咧，石生可能嗰个线路咧都系接收得唔系几好啊。不过听到头先个意见咧，就系话，其实如果要真系个案清零咧，相对都系一个比较困难嘅事情啦。咁而家咧，其实头先我哋除咗关注到就系一个不明源头嘅初步确诊之外咧，其实头先都有关注另一个群组，可能都要去留意嘅。咁就系讲到咧，早前一个空姐免检疫嘅空姐咧，佢就系已经系傳染咗俾自己兩個屋企嘅同住屋企人啦，後來咧同住屋企人咧又好似咧就再傳染咗俾一啲密切嘅接觸者，不過暫時都係初步確診嘅個案，咁仲要等咧衞生防護中心咧再去確認先至得嘅。咁但係對於不明源頭嘅個案，我哋點睇咧？點樣去理解好咧？我哋喺電話旁邊有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教授喺度嘅，早晨教授。 早晨， 奉平。早晨啊，教授。教授啊，我哋而家见到呢啲不明源头个案咧，通常一听到就好警惕噶啦。我哋点样理解好咧？ 我谂而家好清楚见得到咧。我前两日去喺发表咗话，如果我哋系见唔到社区一啲不明嘅第三代传播咧，都冇需要咁紧张。但系而家好明显见得到咧，系喺铜锣湾。亦都喺屯門已經分別出現咗我最驚見到嘅第三代係冇直接係同望月樓關係嘅不明嘅個案啦。咁究竟係咪同其餘嘅個案都係呢一個嘅進口，或者係我哋都知道喺外地係帶入嚟香港有關係呢？我相信呢個已經唔係最緊要，因為始終呢，假如你見得到除了望月樓那個的群組之外呢，而家似乎有兩條額外的傳播鏈是已經浮現了出來，亦即是說呢，其實可能在社區是潛在了呢，已經是有可能五條，可能甚至無十條隱形的傳播鏈的了。所以這個呢是一個非常大的警號，而我相信呢，其實而家我哋除咗係要努力追蹤之外，我哋亦都係要採取一啲比較果斷嘅措施呢，去盡量切斷呢啲潛在嘅傳播鏈，俾機會同埋俾幾日嘅時間呢，衛生防護中心嘅同事呢係可以去揾曬所有佢哋有關聯嘅接觸者，希望咁樣樣係可以令到我哋唔會有大規模第五波嘅爆發，但係呢一個係非常非常之緊急嘅一個時間。 嗯，咁我記得咧，之前咧早幾日你去講嘅時候咧，特別都提到話，如果出現呢啲狀況啦，即係譬如有第三代嘅傳播個案啦，或者係望月樓以外嘅一啲個案嘅話咧，其實係要24小時入邊就已經去收緊一啲防疫嘅措施。其實你覺得我哋而家有冇需要即係喺一個咁緊急嘅情況底下去做一個收緊咧？如果收緊嘅話，係收緊到咩地步咧？ 我覺得係刻不容緩，而我覺得咧，只有係用一個熔斷嘅機制，亦即是話英文係 circuit breaker， 一啲嘅收緊社交距離嘅措施，而係要一開始係要落重藥，因為如果唔係咁做咧，只會係可以俾機會而家潛在嘅五至十條隱形傳播鏈佢去繼續去傳播。我哋要記住咧，就係 Omicron 喺冇任何嘅措施底下咧，係每一個患者係會傳六至到十個人，即係平均我諗係七八個人啦。咁你睇得到，我哋戴口罩咧係可以將佢係減低20%，即係打個八折。如果平均數係八，你將佢打個八折咧，每一個患者係傳6.4人。咁你可以想像嗰個幾何級數嗰個上升。而我哋已經知道浮咗出嚟嘅確診 Omicron 患者咧，已經有幾位，每人係有6咧。咁甚至無，我哋亦都而家見到我昨晚咧，亦都了解咧，亦都衛生防護中心出咗稿嘅，就係、是、似乎而家有一個咧，就係喺 维园一个嘅跳舞嘅群组，似乎咧嗰度都有一啲萌芽，亦都系有确诊嘅个案，咁而亦都咧系潜在系可能系牵连到有啲系跳舞嘅朋友咧上咗一个嘅邮轮，咁而亦都因为咁咧系要提早今朝系要折返，咁而整个邮轮嘅朋友咧都系要做嗰个检疫检测嗰个安排嘅，咁所以点解系要落重药，亦都系果断咧？我相信是因為 Omicron 這個的特性，我再講多兩個原因，一就是說如果你看得到西安那個例子，西安它很早已經是全個城市是封鎖，但是儘管他們在西安它有的追蹤那個的所謂的手機啊，或者佢嗰個嘅措施小區封區咧，係我哋香港未必做得到嘅。但係佢都持續係一日大概100，甚至乎多過100個個案咧，已經好一段時間。最近先至係少過100。咁而你睇，譬如英國，佢係一個非常之活生生嘅例子。佢打針係高過我哋嘅，佢已經係經過咗 Delta 一個好大好大嘅一個嘅疫情。但是他到而家咧，都是每一日个死亡啊，唔系讲紧确诊啊，死亡个案是1000至到1500个人。如果他喺香港嗰个情况，你将他计翻条数，他大概是香港九倍人口。即是话我哋香港如果好似英国咁样咧，我哋系会系每一天系可能系有150至200个死亡个案。如果我哋系唔立刻去做事嘅，所以呢一个我觉得系。真係要引以為鑑，呢一個係絕對唔會係輕過第三或者第四波。如果我哋而家唔喺萌芽嗰度做一啲非常果斷同埋非常之有力嘅收緊措施咧，我哋恐怕最低限度都會好似第三、第四波，而肯定係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果講話果斷嘅話咧，呢、這個真係趕時間啦。因為頭先講到咧，即係呢個海洋光譜號啊，就係頭先講緊涉事嘅嗰個嘅遊輪啦。咁今朝早咧，其實就已經係即係尋日衞生防護中心嘅稿入邊咧，就講咗話本身係聽日先至回程嘅。咁但係咧，而家咧就已經係即刻要求咧，就船公司將九個密切接觸者咧就喺船上面隔離咗先啦。跟住喺船上面咧就做咗一個病毒嘅檢測。咁亦都咧要求佢哋就係喺今朝早咧就要回程噶啦，咁啊亦都有咁讲，好彩嘅地方咧，算唔算咧？就系见到个检测结果咧，嗰九个密切接触者咧都系阴性嘅。咁如果喺一个咁样嘅情况底下，其实呢一班船今朝早回程嘅话，我哋应该点样去安排，点样去处理咧？教授， 好肯定咧，就系如果你睇卫生防护中心嗰个新闻稿咧，喺昨晚即系今朝好清晨嘅时候佢发咧。都講咗就係話，全個船裏面嘅人都要做檢測㗎啦。係啦，呢個好清楚啦。咁第一，第二咧就係話，我哋見得到咧，可能你喺受感染嗰頭幾日咧，係未必係會檢測得到出嚟嘅。因為呢個就係嗰個病毒量嗰個嘅時間嘅分布啊。我哋所謂嘅 viral 嗰個所謂嗰個 viral kinetics。咁所以咧，呢個咧未必係話啊，如果佢九位咧都係陰性咧，就係好安全啦嚇。咁究竟採樣係咪專業採樣咧？究竟佢嗰個有冇啲假陰性咧？或者係佢自己嗰個 viral kinetics 係點咧？我諗呢啲都要留待一陣間去同佢哋做檢測先至再知啦。第二，就算話今天佢哋全部人都仲係陰性嘅咧，唔代表明天或者後天佢唔會係轉陽。咁所以你見得到我哋而家就算有啲打咗針嘅個案咧。佢嗰啲 CT 值咧都係十幾嘅啫，10几20，咁呢啲係非常非常高嘅病毒量，亦都係可以解釋點解佢係咁容易去感染6至10個人。咁所以我所謂嘅果斷嘅措施就第一係要時間係快，我都仲係講翻我兩日前講嗰套24小時之內要啟動。第二就係話有啲咩嘅具體措施咧？我相信就是我哋喺第三、第四波最高峰期嗰陣時所用嘅措施咧，而家全部都適用。而最希望而家用嘅咧，唔係話要過度落重藥，係希望而家落重藥可以熔斷佢兩個禮拜。希望呢兩個禮拜內揾曬所有喺社區潛在但係未浮面或者唔會浮面嘅個案，跟住令到咧係會將呢個 Omicron 咧係唔會再喺香港裏面，只要我哋守個邊防守得好咧，唔會再俾佢擴散。但係 如果我哋做完晒呢啲之后真係成功啦，我哋咪可以去松返囉。如果你话你而家唔做嘅呢，可能迟早过几日，过一个礼拜，过两个礼拜，到到大家真係全部浮晒出嚟啦，你唔做都唔得啦，但係嗰阵时已经太迟。如果係第五波今次 Omicron 嚟呢，最低限度係3至6个月先至会係可以全面受控。咁嗰个通关呢亦都会係再一次落空。咁希望呢係呢一个唔会发生啦，但係最主要呢我哋都係防患未然。 嗯哼，咁如果讲话譬如边防嗰度呢，有冇啲再可以收紧嘅空间呢，你觉得？ 我相信任何嘅豁免安排呢，我哋见得到呢其实都係一个非常之大嘅漏洞啦。咁所以我希望呢喺每一个关口同埋每一个有豁免，无论佢几值得有豁免嘅情况底下呢，都係要做好豁免条件之下所講嘅嘢。咁同埋就算係豁免呢，都希望頭嗰幾日呢點都好呢，都一定係要有一個係有看守嘅隔離啦。 嗯，除咗頭先我哋講緊呢係要收緊啲社交距離嘅措施啦，可能呢就要去返第三第四波疫情嘅時候當其時一啲比較緊嘅措施之外，譬如講緊打針呢一方面呢，我哋又需唔需要加強，即譬如都見到有啲數據講話三歲以上嘅小朋友都可以打科興嘅，咁呢啲又需唔需要，可能都要俾佢哋，真係即政府有冇需要喺呢方面都可能去鼓勵啲細個啲嘅小朋友都去打針啊？ 我相信而家最重点要去安排打针嘅呢，亦都係要希望係去说服屋企人同埋长者呢，其实係70岁以上，就唔係讲緊係7岁以下嗰啲。当然全民接种係最好，但係你讲緊係话幼童啊或者小童呢，其实係无论科兴或者伏必泰呢，科学委员会呢都係而家係已经整理数据，係就快呢我相信喺嚟緊嘅会议呢亦都係会喺呢方面呢係有一啲积极嘅跟进。但是最主要呢我是担心两样东西。一就是70岁以上的长者，因为他们才会是死亡个案和这个重症的重灾的群组。第二呢就是说我们整体的接种量其实已经比起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是低了。因为有不少的接种中心呢都因为少人去打是已经是做了一些重整的安排。咁所以點樣樣可以令到嗰個排隊嗰個情況，如果你而家上去上網去訂呢，其實係會非常之難嘅，好多都已經變咗黃色或者紅色㗎喇，嗰啲燈已經係。咁點樣樣可以將嗰個嘅接種中心嗰個接種量呢係立刻要提升返。第二呢就係話市民大眾呢，無論係第一、第二或者第三針呢，都要盡快盡快希望去揾得到呢個接種中心呢係去接種啦。 嗯，除了一些社交距離措施或者打針安排，其實還有都會想問埋，就是個疫苗氣泡。咁尋日政府就宣布是2月24日去做的，首先就要請教教授，就是究竟做疫苗氣泡那個對於整體社會的防護的那個作用在哪裡，還有如果現在這個狀況的話，那做的話使不使再提早去做呢？ 我想其實呢疫苗氣泡都是其中一個措施呢，是希望是去提升接種率。咁我諗呢，其實我嗰日前兩日都講完啦，我最主要嘅原因要接種疫苗呢，都係為咗去保護個人，其實係一個自私嘅原因嚟嘅。因為呢我哋知道只要你接種咗疫苗，無論你接種邊隻呢，應該喺 T 細胞嗰個系統呢係可以防咗絕大部分嘅重症同埋死亡個案嘅。咁所以接種疫苗呢首設嘅前提就係一個自己幫自己嘅原因，唔好諗其餘咁偉大嘅事。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令到假如你真的病了，医院是不会沦陷，即使讲得俗啲是爆煲。因为呢如果你见得到 Omicron 的疫情呢，是全世界有 Omicron 疫情的医院呢都是全面失守的。而讲緊西方国家呢，它不是每一个确诊的个案都要入院的。其实是差不多你唞不到气，那个血氧含量是低才会给你入院。咁我哋喺香港呢，就係就算冇病嘅都要入院，咁你可以想象呢我哋嗰个负担会係几大。如果我哋係唔想喺医院係全面失守，而医院失守唔係淨係话你係中咗新冠才会受影响，因为而家医院好多恒常嘅服务呢都係要改嗰啲病床变咗做新冠病床㗎啦。咁所以其余就算你係心血管病啊、中风啊、癌症啊、所有腎病啊，呢啲你都會係受影響嘅，所以我哋第二個大原因咧，就係希望唔好影響到整體真係有需要用醫院嗰啲嘅 病友。第三個原因要打的呢，就是希望將那個傳播那個速度會可以減低，但是要明白就算打曬三支疫苗呢，都未必可以百分百是去防得到 Omicron， 所以才是這麼可怕，而所以才是要落重藥收緊社交距離的措施，因為單單只是靠疫苗，就算全民百分之一百打曬三針呢，都不可以是完全免呢個感染嘅風險。 嗯，其實教授啊，如果咧聽到個 Omicron 咧，佢嗰個傳播力咧係咁快啦，同埋係咁廣，亦都咧而家有機會可能喺社區入邊，頭先你講咧有五至十條嘅隱形傳播鏈嘅話，咁我哋將來要去譬如醫院去接收，即係有機會不幸出現咗第五波嘅疫情嗰陣時，嗰、那個承載嘅能力咧，其實你哋去評估嘅時候，覺得足唔足夠咧，或者而家我哋個狀況係點樣，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 而家個狀況係冇問題嘅，病床嘅狀況係，但係你見得到呢，如果我哋係進一步喺社區，唔好話多啦，其實你只要有十幾、二十、三十條傳播鏈呢，你需要去做兩層嘅追蹤，即是話緊密接觸者同埋第二代緊密接觸者都要去竹篙灣呢，都即刻爆㗎啦，其實就咁，所以呢係嗰個承接力呢，其實係唔可以好大嘅。如果你話真係要好大嘅呢，你就係會係要有其餘方面嘅一啲嘅妥協㗎啦。即係譬如你話縮短啦，將個期或者甚至無係在家去隔離啦。咁呢啲全部呢都係唔會幫到個事情，亦都係做唔到嗰個所謂動態清零嘅。所以我真係好希望呢，我哋而家係刻不容緩，要果斷去收緊我哋社交距離措施。咁但係你話我哋係要啟動政府嗰個機器咧，可能係追時，所以咧，其實每一位我哋香港嘅市民咧，都盡量一啲非必要性嘅聚會或者係社交咧，都希望係可以取消或者係延期。呢一個咧，我諗係一個比較自幫自己、自己救自己嘅一個辦法。咁啊，希望咧就係我哋可以大步攬過。我都唔希望係第五波會嚟，但係而家個勢頭咧係唔係幾好嘅？ 嗯，明白，多谢晒教授嘅分享啦。咁我哋先讲到呢一度啊，多谢晒梁卓伟教授。梁卓伟咧就系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院长嚟嘅。头先佢就讲到咧，即系特别咧，就系而家呢个因应住现时嘅疫情状况咧，就系觉得要刻不容缓咧，即刻就要收紧啲社交距离嘅措施。咁啊，即系不如即系即刻就问一问，睇下学界又点样睇呢一个讲法啦。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讲。有立法議員和教育界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鄧飛在度嘅，早晨，鄧飛。 係，早晨，早晨。 校長你好啊，咁啊，頭先咧都聽到就話，因為有不明源頭嘅初步確診嘅個案啦，咁所以咧，梁翠慧教授就建議都係要即刻就要去收緊一啲社交距離嘅措施。咁如果真係咁做咧，少不免都會影響到學校嘅。咁你哋而家呢方面學界有冇個討論喺度話點樣應對啊？ 其實咧討論就未有討論，因為咧之前咧就有啲謠傳咧就話係準備停課，咁啊教育局好快就澄清咗啦。咁但係呢樣嘢咧即係空穴來風啦，都亦都引起即係教育界咧亦都係擔心，就話咧會唔會其實因為而家你見到傳播咧就是、最高風險咧就係嗰啲冇得打針嘅小學生或者係部分嘅方温學生啦。咁如果社交距離啊咁重要嘅時候咧。咁難免就令人擔心，咁你就算打曬針嘅中學生係咪就有保障呢？咁小學更加冇打針，更加冇保障。咁所以呢係咪有啲咩收緊措施呢？就其實要盡快就要係支援學校囉。 嗯哼，咁如果有呢啲收緊措施，即係譬如支援你哋嘅話，你哋要轉做網課或者要停課嘅話，其實學校呢一方面有冇已經有足夠嘅準備，可能即刻已經做到，同家長有冇協調？ 其實咧，對於學校嚟講咧，即係話曬2020年嘅時候都停課停咁耐，網課都網咗咁耐啦。要即刻轉咗第二個模係變咗係網課咧，就唔係太大嘅難度嘅啫。問題就係家長係咪 stand by？ 因為你而家個時候，如果尤其是你低班同學，屋企可能未必個個都有人看住噶嘛。咁一轉咗做停課，翻屋企上網課啊，咁但係佢家長可能係即係仲係要做嘢嘅，都唔係 work from home。 咁就有啲麻煩啦。我係擔心家長多啲。 嗯哼，咁而家咧就見到尋日咧嘅政府嘅稿咧，就都講到咧就話疫苗氣泡咧，2月24號之後咧，其實就係會去埋學校嘅。咁如果學校嘅話，咁而家譬如喺學校入邊啦，教職員咧個打針嘅狀況係點咧？即係會唔會可以講一次就係廿四號就已經打咗第一針，跟住八個星期又打埋第二針，你哋個處理會點樣啊？ 其實如果咧係已經恢復翻全日上堂嘅嗰啲學校咧，即已經係證明咗佢嘅教職員超過七成咧，都已經係打咗針噶啦，甚至係打咗第二針噶啦。咁如果到而家仲未恢復全日復課，仲係半日嘅，甚至仲係上網課咧，其實就唔係好多嘅啫。據我了解就唔係好多嘅。咁但係佢嗰啲即係證明佢未打夠七成咯。咁如果疫苗氣泡喺學校裏邊實施嘅話咧？我相信絕大部分嘅老師啊、教職員都會配合，但個問題都係翻去學生嗰度，嗰啲冇得打針嘅小朋友，即係啲小學生或者部分嘅方班學生，咁點算咧？呢啲 係咯，咁其實學生方面咧，有冇即係同教可能都同政府有傾過？其實學生可能真係未必可以符合到疫苗氣泡要求。 會反映呢個相關嘅意見，咁但係咧，即係始終距離24號都仲係一段時間啦，再加上呢個疫情嘅變化。都仲有啲變數啦，咁但係會同佢反映嘅。咁但係其實我講到尾我都係嗰句，就係話家長如果唔係 work from home， 嘣一聲突然間停課咧，就對於低年班、對於小學生嚟講咧，就會係真係好瀨氣啦，即係講得俗啲就。 嗯哼，即係反而你覺得可能疫苗氣泡方面咧，學校要去處理教職員方面咧，就相對簡單嘅。但係咧，若然突然之間要停課，又或者好短時間之內要停課嘅話咧，咁家長配合咧，就呢度要考慮一下啦。 冇錯。 好多謝曬鄧飛校長，我同你傾到呢度啦。咁鄧飛咧頭先就講到個停課安排啦，你哋有咩意見咧？打嚟872311。 按揭只是需要以房价的一半作为基础，支付首期和按揭供款就能够上车，让港人上车易，供楼易。林郑月娥说，新想法是参考新世界的建议，将按揭门槛再降低，在现有基础上令到市民买得起，供得起。经济日报报道。 商报报道，本港新型肺炎疫情再添变数，本地出现一宗涉及 Omicron 的初步阳性个案，患者住在屯门，近期没有外游，亦都未到访望月楼或者又一城。卫生防护中心正全力追踪个案的可能感染源头，如果他确诊后列为源头不明个案，本地连续88日零确诊纪录就将会断缆。特首林郑月娥承认 Omicron 个案影响同内地通关，相信两地离正常通关仍然需要一段时间。商报报道。 明报报道，源头不明初步确诊者42岁男测量师，住在屯门翠宁花园二座，同曾经到访望月楼的机舱服务员住址相近，病毒量高，社区内或者已经是出现隐形传播链。本港昨晚是封了三区，除了翠宁花园第二座，还有出现初步阳性住客的铜锣湾高士威道高威楼和京士顿街东宁大厦。据了解，两座大厦的个案都是同住在北角，免检疫空姐的同住家人相关。换言之，空姐可能已经引发第二代传播。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去年支联会六四晚会连续第二年被禁，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被指在网上和报章写文章呼吁市民参与六四集会，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定罪名成立，裁判官陈慧敏判处周幸彤监禁15个月。由于周幸彤正就2020年六四集结案服刑12个月，陈慧敏下令本案其中10个月的刑期同该案分期执行，意味周幸彤需要加监，一共服刑1年10个月。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的士保险龙头泰加保险继月前停开新的士保单之后，近日就去信车主预告会退保，再度引起的士业界恐慌。在缺乏第三者保险之下，有业界反映或者有过万部的士被迫停驶。昨日保监局和保险业联会急急推出按保方案，找来4间的保险公司接手，提供30日过渡方案，容后洽谈长约安排。星岛日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重建油麻地和旺角地區研究討論多年，繼上年公布具體進展之後，城市規劃委員會將會在這個星期五就有關規劃研究舉行公開會議。油旺研究將兩區分為5個市區更新潛力地區，例如旺角東和西成為動力商貿區，油麻地就成為歷史文化生活區。 以上五個潛力地區下再設五個發展節點。果欄建築群就保留作水果定售用途，而果欄以南的土地就用作興建酒店和休憩空間等。《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商報的時評說，鑑於新出現的源頭不明個案，政府需要繼續做好追蹤工作，並且視乎情況考慮應否收緊防疫規定。本港經濟社會運作已經很大程度復常，與內地通關原本亦都好似近，怎知臨門一腳出了意外。時評說，只要加緊防控，絲毫不鬆懈，相信香港絕對有能力、有條件重新實現動態清零，並且係繼續推進恢復通關。商報時評， 《東方政論》就話，尋日新增一宗源頭不明的本地懷疑 Omicron 初步確診個案，加上望月樓群組再增加一人染疫，港大專家袁國勇宣布有理由相信已經進入第五波。矛盾的是，特首林鄭月娥將擴大疫苗氣包措施推遲到下個月尾才實行，而且無意收緊社交距離。政論說，谷針如果為了防疫，沒有理由推遲，如果不是為了防疫，何必急於逼人打針。《東方日報》政論。 經濟日報社評就講到，有發展商旗下社企項目早前宣布上車已按揭，特首林鄭月娥接受專訪時透露，有意在未來資助出售房屋，推行相類似計劃，一半首期和供款就能夠上車，年輕人可以較為輕鬆置業。社評說，當局要打響如意算盤，仍然有賴未來有充足的供應，可以令市民安心等候購買。經濟日報社評。 文汇报社评话，国家网信办等13个部门近日发布修订后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明确规定，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网络平台营运者，如果到国外上市之前，必须申报网络安全审查。社评话，是巩固香港 IPO 龙头地位的重大利好，香港未来要做好监管政策对接，增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文汇报社评。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港岛区啦，由于有强制检测行动，介乎告士打道同嘉陵街嘅一段京士顿街仍然全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京士顿街，介乎告士打道至到嘉陵街，咁而嘉陵街咧就封路重开。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西贡的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日万年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美裕街，青山公路葵涌段出九龙方向近日国瑞路一段车多，龙尾就是接近大窝口港铁站，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日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进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我们应该怎么做？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很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开心日报， 大气候， 开心日报啊， 都话大气候咯。 本地渔农美食嘉年华2022双响炮， 开心团队有 fat chat 本地渔农篇， 大气候团队跳出直播室走访本地农场、种子场同埋鱼排， 净系你哋跳出咩？开心主持由刘浮山再去上水实验农场，了解本地鱼菜农产品有几新鲜。 留意开心日报， 联成大气候，香港电台第一台渔农自然护理处，本地渔农美食嘉年华。联手呈现。 2022年1月5日，本港出现一宗怀疑 Omicron 源头不明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指社区或有隐形传播链。下月24日起扩大疫苗气泡，进入场地至少要打一针。望月楼群组累计6宗确诊，另多1人初步确诊，最后6名食客寻回。数据指美国单日超过80,000宗确诊，多个城市延迟开学。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9:12啊，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继续有凤平喺度同大家主持嘅。咁啊，我哋咧都喺度关心紧啊，究竟啊呢个不明源头嘅个案啦，同埋咧可能系存在，譬如系喺呢个铜锣湾嗰度咧，就话可能会同跳舞相关嘅群组啊咁。咁呢啲嘅状况究竟系点样嘅咧？咁啊，而家显示紧喺香港嗰个疫情嘅情况又系点咧？我哋继续揾专家咧，就会同我哋去分析噶。咁不过如果大家有咩意见，都可以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教授喺度嘅，早晨啊，教授。 啊，早晨，凤鸣。 教授你好啊，我哋咧不如先评估一下而家嗰个状况先。头先都讲咗好几个，就系有不明源头嘅初步确诊嘅个案啦。咁啊，亦都咧就见到即系空姐嗰个个案咧，一路引申落嚟佢嘅同住屋企人啦，佢再感染咗俾密切接触者啦。咁啊，呢一啲嘅状况，我哋而家点样去评估而家喺香港嘅疫情啦？ 其实我哋而家出现怀疑第一宗嘅源头不明嘅个案啦，再加上系可能有一个嘅多代嘅传播，即系 Omicron 嘅传播。咁呢个意味着咧，其实可能真系第五波系来临咗啦，即系已经系开始咗。咁个关键在于就系喺嚟紧嗰几日有冇再更多呢啲源头不明嘅个案，或者会唔会再多啲嘅所谓多代嘅传播？再加上就係而家其實最緊要要做嘅就係我哋可唔可以係追蹤曬呢啲密切接觸者，進行一啲大規模嘅即係測試，即係區嘅測試。咁如果我哋都可以堵截到呢啲嘅源頭咧，咁都仲有機會咧係可以係抑壓到呢一個嘅爆發，可能咧係令到第五波唔會爆發。咁但係呢幾日嚟緊呢幾日就係關鍵。 但係咧其實我哋睇翻 Omicron 咧，佢本身啲特性啦，就係譬如佢可能咧就嗰、那個嘅即係個感染咗之後咧，佢未必有症狀嘅。呢啲可能會唔會都係增加咗喺追蹤上面嗰個嘅困難喺度啊？ 絕對係嘅，因為Omicron 本身佢嗰個傳染性係好高啦，即係佢比起 Delta 係高2-3倍。咁同埋患者嘅病徵咧係好輕微。甚或乎是如果你打了針基本上是可能冇病症都不定。咁呢啲嘅情况其实亦都令到嗰个嘅可能嗰、那个感染者呢係自己都唔知道自己係感染咗。咁变咗佢除非佢真係有一个嘅指定即係政府嘅指定係要做測試，否则呢可能佢都未必真係会察觉得到。咁亦都会加劇咗嗰个嘅再多代嘅傳播嘅情況出現。 頭先咧你講到話，即係嗰個嘅傳播力好高咧，我諗可唔可以由即係患者個 CT 值去到睇到咧？因為通常睇 CT 值嘅話，就話越低咧，就個病毒量就係越高啦咁。咁我哋見到嗰個不明源頭嘅確診啦，即係個測量師啦，係住喺屯門嗰、那個，咁佢個 CT 值咧就去到18嘅。咁而咧另外兩個嘅初確嘅患者，一個48歲嘅，即係同頭先講緊空姐嘅屋企人相關嘅個案咧，一個 CT 值就大概20啦，另外一個家傭嗰個咧都係少過20嘅，即係咁樣睇佢哋個 CT 值嘅話，可唔可以都睇到一啲 Omicron 嘅特性同個傳播力度？咁我哋需唔需要呢方面要點樣留意噶？ 嗱，留意翻咧就係我諗據我所知道嗰、那個，譬如係源頭不明嘅個案啦，第一宗嗰、那個，咁嗰位人士應該係冇打到疫苗嘅，咁如果你冇打疫苗嘅话咧，其实嗰个嘅病毒嘅指数咧，即系尤其是啱啱确诊嘅时候嘅病或者病所谓病发嘅时候嗰个嘅病毒指数系应该会好高啦。咁同埋留意翻咧就系 Omicron 系好特别嘅，佢系大部分嘅病人咧都系喺所谓上呼吸道嘅感染为主，就下呼吸道即系引致到肺炎嘅机会咧系相对地系比起之前嘅一啲嘅变种病毒或者最原始的病毒其实是为低的。所以换句话讲呢，它有机会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呢，又是病发的时候呢， 嗰個嘅病毒量咧，尤其是如果你冇打疫苗嘅話咧，嗰個病載量可能會好高。 嗯嗯，但係個病載量高咧，等唔等於可能佢嗰個症狀有冇關係？定係可能 其實反而嗰、那個病載量高咧，就會係嗰個傳染性係高。但是呢就同嗰个病征系无关系嘅，尤其是因为佢系主要系上呼吸道嘅病载量。咁、当然啦，如果你系下呼吸道嘅，咁你就当然有好多个病征啦，譬如你咳嗽啊、有痰啊、发烧嗰啲情况。咁但系如果淨系上呼吸道嘅话呢，佢就反而似返一个流感嘅症状为多。即系讲緊可能譬如都系喉咙痛啊，又或者系有啲轻微发烧啊，咁整体嚟讲或者佢觉得好攰啊嗰啲嘅情况。就反而冇一啲下呼吸道嘅病症。 嗯，但我哋如果淨係睇咧嗰個病載量嚟計嘅話咧，頭先講緊另外兩宗嘅初確嘅患者咧，一個48歲嗰、那個即係都係同呢個62歲嘅即係空姐同住家人咧係密切接觸者嗰、那個咧，其實佢都打咗兩劑嘅國藥疫苗嘅。另外咧，家容嗰個咧就打咗兩劑嘅復必泰疫苗，咁當然就唔知道幾時打啦。其實都見到個病載量都一樣係好高喎。咁我哋又點樣理解疫苗同个病载量之间嘅关系咧？ 嗱，个关键咧，其实而家系嗰个第三剂嘅加强剂，其实好紧要。因为我哋睇翻我哋嘅研究咧，都显示到其实打完两剂嘅伏必泰或者打完两剂嘅科兴嘅话咧，其实嗰个整体，尤其是如果相隔咗6个月之后咧，其实嗰个嘅整体嘅抗体咧系会下跌得都几多下。咁尤其是對付嗰個 Omicron 病毒咧，其實嗰個整體嗰、那個效率就更加低。咁所以變相咧，嗰、那個第三劑嘅加強劑，如果係相隔咗6个月之後咧，其實嗰、那個反而嗰個用處係非常之大。即係如果你真係要有足夠嘅效力，係去對付嗰個 Omicron 病毒咧。其實是應該要盡快接種第三劑的疫苗。 嗯哼，但是始終接種第三劑咧，而家即係政府嗰個嘅要求咧，都係你打咗半年之後咁樣去接種啦。咁可能咧，而且接種嘅個數字咧，即係開始多，但又未必係去到即係大部分人都係接種咗咁樣。咁如果喺呢個情況底下有。即係嗰個病毒有個病載量咁高、傳播力咁高嘅話，我哋喺社交距離方面啊，使唔使有冇啲乜嘢收緊嘅措施，可能要調整一下而家？ 我相信會嘅，因為如果真係嚟緊見到呢幾日見到越嚟越多嘅冇源頭嘅個即係不明源頭嘅個案，又或者係見到多啲嘅第三、第四代嘅多代嘅傳播嘅話咧，其實就要需要係收緊嗰個嘅防疫政策。咁包括即係可能講緊係去返可能講緊食肆要4人1台啊或者係一啲嘅設施可能都係要相對地係控制嗰個人流啊咁呢啲嘅措施就相對就要好短時間就要啟動㗎啦。 嗯哼，個短時間係短到要去到咩程度呢教授？ 可能真係講緊1-2日，即係24-48小時你就要啟動，因為Omicron 係傳播得好快嘅，即係佢真係唔會等你。咁所以變咗佢嗰個速度傳播得咁快嘅話咧，其實你嗰個相對嗰個措施亦都要可能好快就要去實施啊，否則咧可能就會更加多人係感染。 嗯，头先咧，我哋访问梁卓伟教授咧，佢都话即系而家佢都同意呢个讲法，就要刻不容缓啦，快啲就要去做一啲嘅社交距离嘅收紧措施。咁佢同时又估计咧，就系而家可能社区入边咧，即系关乎另外两个嘅传播群嘅链啦，即系包括就系测量师啦，同埋空姐牵连嘅群组咧。其实佢就话而家预计可能喺个社区入边都有成5至10条嘅一啲传播链系发生紧噶咯。你个评估预计又系点样？ 我都同意呢样嘅情况。同埋有啲基本上可能已經係，譬如你講緊測量師嗰個嘅傳播鏈咧，其實係冇源頭嘅，即係不明源頭。咁所以其實可能有一啲已經係發生緊，或者已經發生咗都唔定啊。因為好似你之前都講，大部分嘅病者如果打疫苗咧，其實可能真係冇病徵。咁變咗你都自己都未必會真係察覺得到，直至到你有一啲嘅病徵去求醫。有啲上呼吸道嘅病徵去求醫咧，咁你先正真係做咗測試先發現得到。咁所以可能更加多嘅即係 傳播鏈係已經係出現咗都唔定。 嗯，頭先咧佢都有講到就係話，可能即係都要恢復到去第三、第四波疫情期間做緊一啲嘅收緊嘅防疫措施咧咁。咁啊，即係頭先你都提啦，就話可能食肆啊或者某一啲嘅場所處所咧都有機會可能就要限制人數啊或者關閉啦，我估計。咁其實嚟緊會唔會譬如學校啊或者工作嘅場所呢啲又使唔使都可能有相應嘅措施去應對咧？ 可能都要嘅，視乎嗰個嘅情況係點樣咧，同埋可唔可以及時控制得到？如果及時可以撲熄個火咧，其實就有機會真係可以係一啲輕微嘅調節就已經足夠。但如果我哋發覺係真係好多嘅源頭不明嘅個案，或者真係嗰個第五波係抑壓唔到嘅話咧，咁就可能連學校都要去翻之前真係要喺網上上課。咁樣嘅情況，咁當然我哋唔希望見到咁樣嘅情況，同埋希望真係及時可以抑制到嗰個第五波嘅爆發。 特別咧都問到學校嗰方面啦，因為其實就見到外國嗰度嘅狀況咧，其實小朋友啊，就係話喺呢個嘅Omicron嘅病毒嘅傳播上面咧，其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喺度嘅。咁有其他嘅專家咧，即係都會講到話個關鍵就係個兒童間個傳播啦。外國經驗就係咁樣嘅。咁如果我哋喺香港呢度嘅話，其實小童需唔需要可能係特別關顧或者要去謹慎處理啊？ 其實呢個同普通流感嗰個嘅情況都一樣嘅，咁我哋都之前都講過，其實點解流感疫苗喺兒童接種係咁重要？雖然佢哋個病徵比較輕微，就因為佢本身佢哋學校喺學校嗰個傳播係比較犀利啦，咁佢感染咗之後，其實就將嗰個流感病毒咧係帶翻屋企，咁啊傳俾佢屋企人或者傳俾佢傳俾老人家咧，尤其是嚇咁。所以點解即係流感疫苗接種喺兒童咁重要？咁同一個情況就可以發生喺 Omicron 嘅病毒身上，亦都係可以即係喺學校地傳播。咁所以如果真係有嘅話咧，有幾樣嘢要做咧，即係第一就係可能真係要恢復翻嗰個網上授課嘅安排啦。咁亦都有機會就係另一樣嘢就係即係可能要。而家即係12到17歲兒童已經係即係年輕人已經可以接種疫苗，咁未接種嘅就盡快接種啦。咁亦都可能咧喺呢個群組要盡快咧係推出嗰個所謂嘅第三，即係第三劑嘅加強劑，即係 which 美國而家已經係進行緊嘅啦，即係呢個群組。咁另外亦都係講緊係可能盡快咧，亦都係可能要推出5至11歲嘅兒童咧係開始接種嗰個新冠疫苗。 嗯，明白。咁另外都問埋咧，就係個疫苗氣泡方面啦。尋日政府嘅講法咧，就係2月24日開始實施嘅。咁就除咗係表列處所，即係包括就係餐廳之外咧，其實啲學校啊、康文署場地啊嗰啲咧，佢哋都要打咗一針先至可以用，即係無論係使用者抑或是係職員都要打咗一針啦。咁而家我哋個狀況係即係見到有隱形傳播鏈，其實使唔使早啲去做個疫苗氣泡，或者再擴展？个范围咁样噶， 其实而家嘅安排都系足够，同埋一个平衡嚟嘅，即系因为真系需要市民去接种啦，咁要时间嘅，咁另一样嘢就系我相信就系嗰、那个即系、疫苗接种嘅中心可能都系要开始相对地加翻，因为你见到都见到几多人龙嘅，而家即系排队接种，尤其是见到好多人咧系接种第一剂，譬如讲紧。前日嚟講都有17,000人係接種第一劑，咁呢個嘅情況其實係非常之即係鼓舞啦，即係真係有咁樣情況。咁所以我相信真係要俾少時間咧，係市民去接種。咁所以而家呢個2月24日嘅安排其實就係合適當嘅。 嗯，咁又調翻轉問下，頭先你話疫苗接種中心，你都留意到佢哋好爆滿嗰個情況咧。即係雖然就見到你話見到多人打針咧，你都覺得係開心，但係咧需唔需要可能要增加一啲嘅接種中心，又或者可能係一啲流動嘅注射站呢啲方面，如果要做嘅話，其實方唔方便，快唔快㗎？ 同埋安排其實是會很好的，因為現在已經有的，即是講緊係譬如嗰個嘅流動接種車，咁如果有更多的接種車或者有更多的接種中心咧，咁市民應該就唔可能個排隊嘅時間唔需要或者係縮短啦，咁更加就可以鼓勵更多嘅市民咧係去接種 第一劑啦，如果未接種嘅話，或者係接種嗰個嘅加強劑，因為我相信好多已經接種咗兩劑嘅市民咧，嚟緊都會去打第三劑嘅加強劑。 嗯，又调翻转再问咧，就系讲紧咧，就有啲报道啊，问翻即系可能打针嘅市民咧，就话点解你会去打针咧？都有啲话啊，因为可能疫苗气泡会做啦，咁所以咧都即系为咗要进入食肆，佢哋都会去打第一剂。但其实打完第一剂之后咧，根据你哋嘅观察咧，譬如佢继续会再去打第二针，或者甚至乎打第三针，其实个诱因高唔高咧？抑或是都系叫做打住一针顶住当先啊？ 其實有人都會高嘅，因為其實主要我諗另外尤其是老人家可能都係擔心一啲嘅副作用啦。咁第一針係最難嘅，即係嗰個嘅即係嘅開始。咁佢打咗第一針之後咧，其實佢會發覺原來都冇乜嘅副作用喎，其實都好 OK 喎。咁變咗咧，其實第二、第三針咧，其實就相對地係冇咁難嘅啦。咁亦都相信咧，嗰個疫苗氣泡嗰個嘅安排咧係會。隨住時間咧，係會改變，即係講緊可能去到三月中或者三月尾，可能就要打第二針啦。即係嗰個嘅增加嘅表列處所可能會多啲啊，又或者嗰個嘅要求亦都會嚴格啲。咁可能去到五月嘅時候咧，就講緊可能要打曬三針都唔定。咁呢啲嘅措施咧，其實都會慢慢係收緊，令到係更多人士咧係接種咗個疫苗。咁希望到五月嘅時候咧，真係可能。講緊係打咗兩針咧，可能已經超過九成，或者打咗三針咧都超過七成，咁樣就係會好理想，亦都可能咧即係短期內咧，亦都可以控制到個 Omicron 嘅病毒嘅爆發。 頭先你講到除咗五月話你希望打針打第三針嘅人咧，可能先至可以入到某啲處所之外，其實嗰個範圍會唔會都擴展呢？我記得之前你好似有講過就係即係今次都冇包嘅，譬如去到公園啊呢啲場所，可能都要係有個疫苗氣泡嘅。其實而家仲需唔需要做到去呢度咧？ 要視乎嗰個情況，嗰個接種嘅情況啦。咁真係如果真係未達標咧，可能就真係要加碼嗰個嘅範圍。即係講緊，譬如而家康文署都需要打咗一針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即係講緊係戶外嘅設施，咁其實喺公園又或者係譬如街市都係同一樣嘅，或者係超級市場，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啲嘅多人嘅地方咯。咁相信如果真係到時未達標咧，就可能真係要再嚴謹啲咯。 但係驚唔驚？可能呢啲位置其實要去即係負責檢查咧，可能都有個困難喺度。 我相信開頭是困難的，但是當你做過一輪的時候呢，其實就慢慢就會適應了，其實都是可以做得到、啊、譬如等於安心出行，其實之前都說有困難，其實進行了一段時間呢，其實就是做得到的。 好啊，多謝你孔凡毅教授跟你談到這裡先、okay. 多謝你孔凡毅教授咧，就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嘅临床教授嚟噶。头先咧就讲到啊，就话可能喺之后咧，希望到五月嘅时候咧，打埋第三针嘅人咧，就希望系多啲啦。同埋咧，可能咧就要疫苗气泡扩展到去打第三针嘅市民，你又点睇咧？打嚟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发现一宗怀疑带有 Omicron 变种病毒嘅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男患者住喺屯门翠宁花园第二座，被列为受限区域嘅屯门翠宁花园第二座强检后嘅执法行动已经喺朝早大约九点完成。政府一共检查咗大约360名受检人士嘅检测报告。有兩人未進行檢測，已經向他們發出強制檢測令。政府亦都提醒冇應門的大約15户居民盡快聯絡相關部門進行檢查。至於朝早大約6:15完成的強檢行動，有大約985名居民接受檢測，冇發現陽性個案。本港發現一宗懷疑帶有 Omicron 變種病毒的源頭不明初步確診個案，男患者住在屯門翠寧花園。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稍后在屯门以外的其他地区亦都出现源头不明个案，基本上可以肯定香港爆发第五波疫情，亦相信机会较大。曾其恩解释，香港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公共交通车流人流高，居住环境挤迫，加上有关病毒未必有病征， 患者感染之后可能继续同其他人接触，令病毒在社区散播。他又说，在香港的公营医疗体系中，儿科病床较成年人少，政府在研究应否停课时，应该考虑如果很多儿童确诊，儿科医疗资源的承载量是否可以应付。一名新冠病毒确诊患者在九名密切接触者正身处海洋光谱号的航程中，船公司已经接获通知，海洋光谱号需要提早在今朝回程，目前已经停泊在启德邮轮码头。卫生署人员将会上船为所有旅客的和船员检测。船公司皇家加勒比海国际邮轮表示，昨日傍晚接获卫生署通知之后，已经即时将这九名的密切接触者送往船上隔离区域并检测，全部检测结果是阴性。为审慎起见，船上所有船员后日需要接受第二次强检，期间海洋光谱号将会停驶，因此原定明日出发的航班将会取消，受影响的旅客将获安排全额退款。至于参与了1月2号航程的旅客，船公司将会向旅客退回已支付票价的两成半。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今朝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韩联社报道，今次是北韩在新年以来首次进行武力示威，亦是自去年10月19日从潜艇上施射潜射弹道导弹之后，时隔78日再次施射飞行器。联合参谋本部尚未发布具体信息，有意见认为北韩上个月初起开始冬季例行演练，今次试射可能是其中的一环。日本政府表示，相信北韩发射的是弹道导弹。首相岸田文雄说，自去年以来北韩连续发射弹道导弹，令人是非常遗憾，日方将进一步加强警戒监视并分析坠落地点等详情。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由于北韩发射疑似弹道导弹并可能已经坠落，要求船只加强留意。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朝早清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57点，跌32点，成交金额97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16点，跌74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中移动50.05系升2.05。腾讯控股439蚊，跌11蚊。美团207.8，跌11.8。汇丰控股49.45，升1.65。阿里巴巴118.5，升6。京东集团251.2，跌14.2。友邦保险80.3，升8.5。招商银行60.7，升2毫。建设银行5.59，升8仙。中国平安57.15，升6.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4，日元116.1。瑞士法郎0.916，加元1.271，人民币6.372，英镑兑美元1.354，欧元兑美元1.129，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682。日经平均指数报29,315点，升13点。港金现价报16,85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32美元，卖出1,814.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多次啦，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喺铜锣湾，因为有强制检测的行动，介乎告士打道同埋嘉宁街之间的京士顿街全线仍然需要封闭。就是铜锣湾的京士顿街，因为有强制检测的行动，介乎告士打道和嘉宁街之间的一段京士顿街全线需要封闭，揸车的朋友请你改道行驶。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士美飞路。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和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尚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嚟紧一季的卖地计划，是一些私楼的单位会定一个限尺条款。城市大学建筑科技学部高级讲师潘永祥， 各方都是试下市场的反应啊。如果冇乜大的社会的声音咧，我相信陆续咧，佢啲地咧都会有一个280尺的限制。长远嚟计咧，可以减少咗烂尾楼供应。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呢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嘅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噶。 2022年1月5日，本港出现一宗怀疑 Omicron 源头不明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指社区或有隐形传播链，下月24日起扩大疫苗气泡，进入场地至少要打一针。望月楼群组累计6宗确诊，另多一人初步确诊，最后6名食客寻回。数据指美国单日超过百万宗确诊，多个城市延迟开学。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最后一节嘅千禧年代，继续有凤平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咁头先咧就同大家个半小时咧去关心咗疫情嘅发展啦。咁呢半个钟头咧同大家去睇睇另一个话题啊，就讲到话咧承接咗大约系1万份的士保险嘅泰加保险啦。嗱，上年咧就俾业界话佢咧拒绝咗去承保一啲新嘅的士保险单啦。咁咧最近又再写信就俾业界就讲话啊，七日通知期之后咧就会退保噶啦。咁其实对的士业嘅影响系点样咧？大家有冇留意呢件事咧？可以打电话18723-1同我哋一齐分享下嘅。咁啊，不过咧，即系你喺电话旁边咧，我哋就有听众喺度咧，就同我哋咧都会分享佢嘅谂法嘅。咁早晨啊，尹生。 早晨。 尹生想讲咩意见噶？ 我两位都系长者，我同我太太都系。咁啊，我三号嘅太太去打第二针伏必泰咧，但嗰日佢成等成400多人啊。 哦，你哋系冇预约咁样去嘅？ 我哋有预约嘅，但系都要等啊！我太太， 等咗几耐啊？ 都等咗4个几钟头咯，1:30至到5:00先打到针。 咁你哋系有预约，本身预约嘅时间系几多点钟咧？点解要等咁耐？有冇解释咧？ 预约时间系12:30嘅。 系 啊，但系我意思话而家嘅老人家好多咧，我每天都系要饮茶嘅，同我太太，我哋都68岁噶啦。咁即係其實我覺得咧，老人家好多都好想打針嘅。我有飲茶聽佢哋講咧，我都盡快去打噶啦。但係有啲咧又講話，我啲仔女又唔想我打喎，要考慮一下先喎咁咯。但係我覺得個社區咧，而家其實都好多老人家飲茶嘅。 咁如果冇得去飲茶嗰啲都可能會都幾慘嘅。 嗯 嗯，即係佢哋個心態又話，咁樣好似世界末日咁啊。 嗯，排隊嗰陣你見到可能收邊嘅，可能係咩年齡嘅比較多少？ 都好大年紀啊！我見我尋日去打嘅，我尋日打第二針嘅，都係好多人，都有成都係200多-300人嘅，但係好多都係70-80歲都有嘅。咁有啲冻住拐杖都要企喺度啦，咁因为个个都话我系长者想优先，但都冇得优先噶，即系都要排队啦。 嗯哼，系咪你有冇问过？可能诶，隔篱啦，都系一齐喺度排队等紧嗰啲咧，系咪大家都有预约嘅情况底下嚟到都要等咧？ 嗰啲系第一次去打嘅，啊第一次打嘅都系要排队嘅。 嗯 即系唔理你系几多岁啦，都系要跟住个队嚟排咯。但系真系。宣布咗之後咧，真係多咗好多人嘅。我打第一針嗰陣時係冇乜人嘅，冇人嘅。 嗯，幾時打第一針嘅嗰陣時？ 對上即係20日到咯。 嗯哼，咁可能即係都特別講翻啦。而家講可能都打針嗰個狀況咧，大家都仲要排啦。咁如果俾你嘅話，你即係希望可能會有啲咩安排對你嚟講會好啲咧？ 我覺得有啲老人家如果太大幾啲咧。其实政府都可以上门帮他们打啦，咁佢哋又冇咁辛苦咯。即系有啲系坐轮椅去嘅，有啲都多数有陪同佢嘅仔女同佢去嘅，但系都好唔方便啊。我觉得佢哋咯。 明白，好多谢晒尹生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咁啊，尹生头先咧就讲到而家去打针嗰个嘅排队嘅情况啦。咁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接由另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去分享下讲下另一个话题啦。咁就有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郑克和喺度啊。早晨，郑克和。 啊，早晨啊，主持。 你好啊，你好啊！頭先咧，我哋都有簡介過啦，咁就話咧，而家見到泰佳保險啊，就係話7日通知期俾啲業界，就寫信俾大家啦，就話跟住咧就會退保噶啦咁。咁而家其實有你了解有幾多嘅司機已經接到呢一個退保通知咧，同埋計嗰7日通知期，其實而家仲剩翻幾多日啊？ 啊，7日通知咧，應該咧剩翻4-5日到啦。 嗯。 嗱，因为佢落讲佢就好仓促啦，你话通知为7日通知，咁就要呢个退保啦。咁啊，成个业界咧就真系，所以啲车主咧就腾腾震嘅，同埋扰民嘅。实在我哋都俾咗好多嘅意见佢，就呢个保监啊。 嗯。 保监我话佢应该系做一个政府监管机构嚟噶嘛。咁我话你应该同啲所谓呢个原有泰佳。旧嘅保险公司同埋新嘅保险公司，应该佢会应该走去协调。你剩翻几多单，人哋咪承受佢啲单咯。 嗯，嗱，其实咧 吓，系呢个 想睇下保监局咧嗰个回应系点样咧？因为即系可能你嗰个过程系点？因为我哋咧其实都有问到保监局即系相关嘅事项啦。咁佢咧就话其实已经联络咗香港保险业界联会同埋其他相关有经验嘅保险公司咧，就谂住做一个方案出嚟，等你哋咧就可以有秩序咁样将一啲受影响嘅保单就转到去其他嘅保险公司嗰度去承保嘅。咁同埋仲会有一个30日。嘅按保嘅方案，咁啊，希望咧就唔会影响到大家嗰个保险嘅、哦。咁其实，譬如而家佢就咁样回应啦。咁你哋之前一路同佢倾嗰阵，系咪都有啲咁样嘅回应俾咗你哋？佢哋嘅方案系咪都系咁样？你哋觉得点样啊？ 嗱，回应保监局咧，就已经同佢倾咗成两年嘅时间，嗰啲保险嗰个问题出现喺度，好多扰乱嘅问，又系呢个扰民个问题喺度。逐一都话到俾佢听，应该点样处理？我哋业界应该点样运作？嗱、 嗯， 例如就话而家佢保险局就话，而家搵咗4家公司可以同我哋受保。我就分开嚟讲啦，第一次以譬如话，因为你保险系到期嘅，系帮得到手嘅，就可以落得到保嘅。但系至于你退保嗰度咧，佢占咗太家占咗60%咁滞嘅啲保险。 嗯哼。 咁你退保系点样退呢？你整体佢保监局有冇清晰嘅指引出嚟？我教我点去做呢？就算我退保，对我哋个行业都好大个伤害，好大个打击喺度嘅。第一系乜嘢呢？就话你而家我买咗份保险，我用紧，你7日好一个月我退保俾我。咁我用咗6个月噶，假设你用咗6个月，我俾咗30,000+买咗份保险，40,000+买份保险噶啦。咁重新系咪我要去攞40,000+买嗰份新嘅呢？原有嘅车主系攞唔攞得到出嚟呢？ 经过呢个疫情，整体一个行业，嗰啲车主个个咁辛苦噶，咁有冇考虑过呢个问题呢？我就算同佢保监，同佢呢个议员都讲过呢个问题。喂，你可唔可以边个去承担嘅？你整体泰家啲保险咪转俾第二间咯？你唔使去扰民，你要令到啲车主重新买嗰份保险，重新要俾个钱，你再嚟退保，系咪好多滋扰呢？咁如果你纯粹你后面新嘅保险公司肯承担佢嘅，咁你咪同佢接咗啲单过嚟咯。佢就算大家所有电脑、所有资料乜都有嘅，你咪照同佢承咯，照你旧嘅保险公司俾钱，新嘅保险公司啫嘛。你唔使退俾我哋车主，车主又要重新去买过。假设另外一个问题，假设啲60%嘅退保。如果一次过去到出年做晒佢，你要动用几多少人手去出啲单，系做唔做一次？系好多个问题就出现喺度嘅。 嗯，哦，不如问一下郑生咧，其实咧，头先你讲咧就话，好想就系佢哋可以保险公司之间自己做嗰个转换啊，咁啊做嗰个转移之后咧，咁就的士司机就唔使烦啊咁。咁但系其实而家譬如咧，你去揾一啲新嘅保险公司啦，或者保监局帮你哋去揾啲新嘅保险公司啦，系唔系都有冇消息咧话即系真系佢哋都会承接，愿意承接啲单嘅咧？ 我哋尋日咧就好多客咧，好多啊，遞啲信過嚟，有啲係到期嘅。咁有啲我哋問咗四間保險公司，佢保監就話四間保險公司都會做嘅，其中一間直頭唔接受單，佢話唔通我哋唔做啊。名單係俾咗我哋，有三間咧，有兩間咧就話而家審核緊，你開個户口需要好耐，有一間就話 OK， 我可以做。但是做之中呢，而家佢本身嘅细则，佢点样受我哋保？佢如果系佢你个保话咗半面，我话你呢架车假设有咩事，车龄旧啦，我话你啲司机年纪大啦，甚至就话喂你呢架车有 cam 过啦，我可以拒保。咁呢个成我哋成个行业呢就俾搞到呢就无所适从啊！呢啲系咪佢自己保监系咪啲细则嘅全部要清晰指引？做好晒保险公司同保险公司系咪自己有个默契去处理呢个问题？唔系个波踢咗嚟喺我哋啲小车主啊行业个问题啊嘛，因为我钱俾咗噶啦嘛，系嘛？咁冇可能，咁赔入去应该点赔呢？赔咗到时我哋有冇钱收呢？好啦，你话唔赔字，咁我哋点样搵咗几万蚊、三万几四万蚊买份保险呢？咁成个行业应该点处理呢？咁我觉得佢就完全呢个保监系冇做到嘢嘅，只有推波推上你自己行业，例如呢两年嘅保险加到我哋真系冇命噶。你话装 cam 减免疏又冇减，要加好啦，加咗不后就话你年纪大，司机全部有嫌身，年纪大要加路顶又加，我话你个车龄够。政府嫌冇架车出嚟，个车龄旧又要加，即系我可以一个比喻就话，佢政府俾啲枪去合法揸枪去打劫，佢今日啤屎落嚟，听日要加价，就喺你萬几架车嗰度，车主嗰度攞钱噶啦。 系， 佢完全唔使通知噶。 即系我听到阿郑生，你头先有郑克和你讲到咧，就系、是、车主方面咧嗰个嘅困难喺边度咧？咁但系调翻转，保险公司咧又曾经我见佢哋有做访问嘅时候讲过咧，就话而家的士保单咧就卖一张蚀一张嘅，即系对佢哋嚟讲又觉得佢哋做生意又好困难咯。即系其实嗰个原因喺边度咧？你觉得同埋同个成个行业嘅生态啊，即系有冇啲关系喺呢度，所以先会出现今次呢一个状况啊？ 嗱，呢啲系有嘅。嗱，整体落讲，如果佢保险公司咧，佢做得少嘅咧，或者悭一单咧，系可能会蚀本。咁啊，环境喺边度啫？亦都系政府嘅问题，保险公司嘅问题。因为佢包揽诉讼太过多，揽 cam 啊太过多。政府第一冇教育啲司机宣传各方面，佢保险公司冇一个整体一组人去跟进呢啲。佢赔几多冇问题，你 cam 我100亿，我俾百亿你咯。我喺你萬幾嘅車度即刻攞錢，佢使咩緊張做啫？咩所以頭先我話佢俾啲合法揸槍去打劫啦，政府俾佢，佢政府冇監管佢，我哋加幾先加。總之我聽日飛張飛紙出嚟， 加一萬好，五千人好，聽日你就會俾啦。你唔俾我就唔補，我就 cut 單。佢惡都係咁樣嘅。咁我覺得佢政府呢個問題，始終呢個保安係冇去檢討過呢個問題。我哋講過數萬次啊，我哋今日對我哋嘅業界完全唔公平，因為我哋嘅營業車，我投咗個牌翻嚟，我哋要服務市民，我唔係私家車，私家車我唔揸出街啫，我營業車唔得噶嘛，係要出去營運噶嘛。 哦，鄭生啊，其實咧，頭先咧，我哋即係講到話啊，其實你覺得政府都有責任啊，要教育翻啲司機，咁譬如包攬訴訟啊、攬索償啊、濫用索償啊呢啲，可能咧就要盡量減少，咁先至可以令到即係大家同保險公司嘅關係咧都能夠係即係可以係有一個良好關係之後可以繼續做。嗱，而家咧我哋擺喺面前嘅咧就係、是、已經係泰加保險咧就退保噶啦，咁你話剩翻幾日嘅時間，咁可能要轉去其他公司啦。其實夠唔夠時，或者再加多30日嘅按保？嘅時間啦，咁夠唔夠時間俾大家去轉咧？即係轉唔轉一次咧？同埋影響緊幾多架車？最壞可能最差個情況，你預計係點樣咧？仲有三十。 最差嘅情況咧，如果佢譬如話佢整體咧，如果話退保咧，喺本身業界咧，我覺得係難以接受啲車主。第一，佢要俾錢出嚟買過，呢個疫情個個都係揾唔到錢。租你現所佔咗30%、30%幾個成本，個租值啊。你何来又问啲钱去？嗱，的士行你哋应该都听到啦，因为公司唔公本啊，好多公紧嘢，已经都辛苦到晕噶啦。你仲系话要佢俾得咁多几万蚊去买个车？嗱，我觉得政府绝对有责任。我听到呢，我哋业界呢啲车主又讲咧，唯有个车唔开，摆喺度俾政府，俾翻政府。政府睇佢点样搞？因为保监咧系收咗我哋 MIP 全部有保障嘅。咁點解連啲監管嘅問題你都唔識呢？係咪？點解要去滋擾呢啲業界呢？係咪保金冇能力佢搵到第二公司肯出去做，點解唔肯接佢單呢？內部係有咩問題呢？咁我哋都想知道。 明白，理解，好多謝晒鄭克和嘅分享啦。今日先講到呢度啦。鄭克和咧就係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會長啦。講到咧而家即係退保咗啲的士嘅保單之後咧，可能引申嘅影響喺邊度，同埋佢覺得咧即係政府係好有責任去做個監管嘅角色嘅。咁我哋聽眾又點諗咧？喺電話旁邊有馬生喺度啊。早晨，馬生。 早晨啊。我姓馬嘅。 嗯嗯。 我只不过是个单头车主嚟嘅啫。但问题上呢，我入行呢起码35年。从来未试过一间保险公司好似呢个泰加咁。点讲啊，一啲良心都冇啊。 嗯哼。 我哋以前初呢买星辉嘅时候呢係最贵最贵都5000-6000。好啦，星辉唔掂，执咗粒。咁政府同佢哋讲，跟住佢就立晒我哋嗰啲保险嚟做。第二年跟住18000多，每年呢就加2000多，加到今时今日呢37000多。咁你都话要蚀本嘅，香港点有蚀本生意做㗎？你只不过係唔識得搞嚟搞去，係咪先？一个连锁就係点呢？你收得我贵，咁啲车主一有事即刻超过嗰个额就报就 cam 你，一个连锁啊！你收得贵太贵，人哋咪 cam 翻你咯。 咁如果 你呢个上市公司，你完全一啲良心都冇嘅，话停就话停，你搞到个市场咧，嗰、那个价格咧上升，新车啊炒到42万几。本身是28万几，我都不明白他是什么心态。 马生，如果讲回保险那里的话，譬如转去其他保险公司，其实有没有比较过呢？除了泰加之外，都还有现在都还有好几间，其实都有潜质可以的嘛。那有没有想过是转投那一些保险公司又行不行呢？ 因为呢他是最大的、最大户，有很多小的都看着他投，好像中银这些全部都看着他投的，他不接受。呢次未發生呢單嘢之前呢，我已經係11月叫我太太打電話去問清楚，你續保先。 嗯， 佢都話續保。 嗯， 咁我先至驗車。平時我哋10月幾就驗車㗎啦，我都拖到12月幾驗車。 就是怕他不續保，你不續保你早啲讲冇问题，做生意嘅嘢你情我愿㗎嘛，你开咗个价，连呢个咩钱个支票都寄埋俾佢㗎啦。佢先至31号先通知我唔同佢哋玩，咁我哋几惨啊，你话。 明白。 依家我哋做的士係惨到绝顶㗎，我几十年未试过咁惨啊，呢两三年。 理解， 并不是系 好啊， 并不是系疫情嘅问题啊，而系佢搞我哋搞得好惨啊！ 明白，阿马生知道你嗰个作为一个的士车主个困境啦，即系而家可能仲要喺度彷徨紧啦，就谂紧啊点样去做一份新嘅保单保险咧，嚟到去保障翻架车啦咁。咁我哋咧就今日咧时间差唔多啦，先讲到呢一度，我哋。最一睇睇出面嘅气温啦，就而家室外气温20度嘅，相对湿度70%嘅。千禧年代咧到今日差唔多啦，听日会有萧乐文主持。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幸福之书系一本教人摆脱烦恼、如何度过生活不顺遂嘅指南。 作者岸见一郎，1956年生于京都。在京都大学研究所文学研究科博士课程结业，专攻西洋哲学史。至于怎样通往幸福的道路，作者在这本书里面列举了21个读者咨询的问题，并且利用面对问题的时候的想法和选择，将咨询者救出绝望的深渊，而不会走向错误的方向。 但是究竟何为幸福？作者认为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是世间上很多问题都没有答案的，但并不是表示这样的提问是毫无意义的。正如有人问死亡是怎样一回事，人没有死过又从何得知呢？但是生死问题属于人生智慧，提问不见得是毫无意义的。 作者引述日本哲学家三木清的看法，幸福和幸福感并不同。例如藉住饮酒而令到心情变好，那种感觉不是幸福，而是幸福感。又例如有些人认为入了好学校、好公司，过着富裕的生活就是幸福。但是三木清指出，那些是成功而不是幸福。三木清的结论是，自人类将成功和幸福、不成功和不幸福一视同仁以来，就无法了解真正的幸福是什么。 关于成功与幸福，作者岸见一郎指出，成功是量化的东西，而幸福是无法以量化来衡量的，属于质的概念。对当事人来说是幸福，对其他人来说不见得就是幸福。另一个要点是，幸福是关乎存在，成功就在于过程。至于成功是否达至幸福的手段，或者是见仁见智，因为世间上有不少人好成功但是并不幸福，但是亦都不乏有人看来好像好失败，其实是好幸福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幸福之书》，作者岸见一郎，由春天出版国际文化有限公司出版。